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四环惠新东桥到建祥桥东向西，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跑啊，run！ 休息啦。 没有呀，就是有很多人。我在想大家不会真的跑出办公室，可能会是有一个心理的雀跃的动作，对不对啊？ 对，老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OK， 好了，就是下班路上陪伴着大家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我说的这个状态是我今天一天的状态。我觉得我今天是跑起来的， 对， 飞起来的， 从早忙到晚了， 真的啊。因为刚才还要这个忙我们的明天有一个推荐会的事儿啊。 对，就是明天在现场大家就可以见到这个白杰了。 好像还有视频直播，这个回头我们再说。总之要先祝今天刚刚下班的朋友，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下班快乐。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吧，先让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今天的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青春地图。这个节奏特别适合你在开着车的时候，在一条高速公路上的感觉。 对， 就算现在车速跑不起来，但是可以有这个状态。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百人杰、地灵的杰。 想的伴侣，可惜。 爱的道理，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却感觉不到闪耀的青春不停地失去，直到我们老去，阳光洒在冰冷的土地，唤醒失去呼吸的记忆。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才看得清晰？前往未知，却依旧不放弃。要说声再见了，最后的青春风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青春地图，其实大家在唱到了再见了最后的青春风景的时候呢，也不忍跟着一起唱和 是 好像昨天我们在聊到这个金庸先生的离开啊、聊到很多可能我们青春里面熟悉的事物正在渐渐的远离，当然青春的地图有可能还停留在我们的心中啊。 每个人记忆当中的青春地图都是不一样的，由你来书写。 对，今天看到一句话说、如果说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会变成一本书，有的人会变成食谱，有的人会变成行迹啊、世界各地的那个行迹，有的人会变成地图。 你觉得你会变成什么？ 或者变成各种各样的书啊？你们想象一下啊，不一样的。 我觉得说 你会变成什么书？你自己会想。 就是如果说作为电台 DJ 的话，最想变成一张歌单，有没有？ 那个也太薄了吧！ 可以变成一沓歌单。 应该是有声书才对。 是的。 现在是17:07:31，在路上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我们要做一个小小提示，告别十月，今天其实是十一月的第一天，我们要说一声十一月快乐啊！ 对，而且我们掐指一算，2018年还有两个月就要过去了。 对， 哎呀， 从十一月开始，就有些新的规定会影响人的生活。其中，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11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行了。 就是比如说，相关条例规定呢，电动自行车需要登记挂牌才可以上路行驶。根据相关规定，就是说你如果从现在开始购买的话，15天之内要到相关部门去申请注册登记。如果说你之前就已经买，要时间截止到2019年4月30号之前就要登记了。 对，应该是11月1号条例实施前购买，4月30号之前去登记就好。 登记就行。 在街上逛一下，想要坐在街地上好好想一下，想要喝一口大杯珍珠奶茶，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想接下来该怎么样，抓住麦克风拼了命的唱，想要很想回家找妈妈，要坚强，要懂得放下，要学着承担，学着勇敢，学着长大，不要沮丧，不要再逞强，难过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要坚强，放下，要学着承担，学着勇敢，学着长大，不要沮丧，不要再逞强，难过的时候找个地方哭一场。坚强，要懂得放下，学着承担，学着勇敢。 很久没有听这首陶子的歌了，觉得它挺好听的啊，推荐你们吧。 这首来自陶子陶晶莹的《想要》，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想说下班的时候来一杯珍珠奶茶好不好？ 对，可以有心里面很多的小梦想的泡泡升腾而起哦。 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想要想卸下满脸的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改编自百岁老人的真实人生，12月10日至11日，原创音乐剧《牵手》，用心诠释隽永爱情，带您走过波澜百年。 王牌推荐。 好了，刚才歌里面唱到想要卸下妆啊，就是女生的状态，希望男生也一样，能够去卸下你这一天的防备和你那个好像感觉对你的铠甲或者是面具，我可以放松的来开始这个夜晚啊。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些有关于艺术展览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关注一下佛陀之光故宫博物院和指观美术馆的佛教造像展，目前呢正在故宫博物院的斋宫举行，我觉得这个你比较擅长哦，因为你历史课代表嘛。 但也不能说是比较擅长擅长去展览啊，那也就是拿门票就可以免费参观了，对吧？ 是的。 因为其实斋宫是古代皇帝举行盛大祭祀的时候的一个斋住的地方啊。这次其实也会有一些包括故宫博物馆啊、指观美术馆，还有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啊。 对，时代跨度是比较大的，是从6世纪到15世纪，有的雕塑部分呈现那个鎏金异彩的形象，而且雕塑身上还镶着这个松石啊、红宝石、珍珠这些，就看起来很奢华的装饰品。 哎，我觉得真的啊，还真是特别少有想的是，哎，有时间我们去看一个展览。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品质的生活方式啊，推荐给你们吧。另外还有一个展览呢，就比较有意思了，是会让很多喜欢二次元的朋友很心动。 那就是《火影忍者》的动画实景展，目前正在北京和盛会举行。这个展览的采用的是实景还原的方式，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真实还原了漫画当中的木叶村，就是让《火影忍者》的粉丝们置身到火影的世界当中。哦，还有一些和漫画有关的一些游戏周边，可以去和大家分享。 对，就是手办啊，还有什么正版的周边什么的，如果你是漫画迷应该去打卡一下啊。 Right now, right here, right now. 电话机。 所有的漫画迷们为你们准备了这首歌。 是的，来自《火影忍者》的动画当中的主题曲，叫做《Go》 TV 版那个动画。另外，电影方面，我们来继续推荐一下，是有两部魔幻主题的影片呢，也会在明天，算是比较应景来上映了哈。 对，一部呢就是由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滴答屋》。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小男孩来投奔自己的舅舅，但是意外的发现自己的舅舅原来是拥有神奇魔术的这个魔法师。 神奇魔术的魔法师， 就是有法术的。 好好好，明白啊，一种魔术。另外还有一个是迪士尼的这个奇幻电影， 对，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其实这部电影的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就中国很多影迷都非常熟悉的几个角色，比如说海伦米伦，还有摩根弗里曼等等等等。胡桃夹子的故事其实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很相似。 讲的是就是一个小女孩得到了一把钥匙，然后呢就进入到一个神秘的平行世界里面了。 对，影片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视觉的效果非常惊艳，而且音乐也非常好听。今天特别为大家来准备了，就是著名的钢琴家郎朗和指挥大师谁杜达梅尔联袂演绎了全新制作的一个片尾曲。 你是在问我吗？ 对，好啦，考了一下你。 突然就 cue 我，好，现在去听你来找到的这个歌给大家啊，听听看吧。 是一个怎么说，可以当做一个 BGM 来伴奏的一个曲子。 你觉得听着这个音乐，大家现在在下班路上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进入到那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 突然间啊，前面的车飞起来了，哎，什么情况？又三岁了，又皮了， 皮一下很开心是不是？ 嘘，感受一下。哥，你的耳朵变长了。 哦，老白，你的鼻子呢？ 我谢谢你啊，你能不能给我设计一个稍微优美一点的造型？ 不是，你给我设计 精灵一点的造型，就那我给你设计的是魔幻的嘛，就是耳朵变长。 那 你直接把我鼻子变没是什么意思？恐怖片吗？哎呀， 鼻子变长一点好不好？怎么样？要不加一个什么特效之类的，给你戴个耳朵。 哎，我们的节目特别少推荐这种原声音乐，就是放在节目里面成段播放的，大家听一小段，别觉得是一个不会出现的背景音什么的啊，就是我们特别为您选择的。 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连着我们找到白杰 FM， 随时可以跟我们说话啊。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刚看到格里叔发了一条信息，说今年十一全家去了，带着孩子去了迪士尼玩了一圈。就配合着刚才我们那个 BGM， 让他联想到了一次家庭出行的记忆。对吧？ 所以我们是要继续刚才我们有关于书的那个话题，还是我们现在又转到迪士尼了？迪士尼了。 对，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不同的心情。还有我看到悠悠发来信息，他说超级喜欢这样的纯音乐，因为听了以后会让人非常的平静。 真的，就是偶尔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歌，让大家安抚一下自己疲惫了一天的心。 为什么要说你不在乎，红着眼睛说要一人住，手心里的温度有我们累积起来的感触，别隔着我自己躲着哭，这一切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在争吵中学如何相处，对不起我很顽固，决定不会退出，

real. Just dance. Now dance. Just dance.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好哥，刚才送上的是来自于吴建豪和这个 方大 同，对， 蹦蹦跳跳在哪儿呢？ 你怎么说的蹦蹦，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啊？ 叫个小名的感觉， 感觉开蹦蹦车，蹦蹦车。哎， 这两天就是充满了童真童趣嘛。 对， 因为我刚才还在跟你分享说，昨天我在我们家楼下见着我两个小孩，打扮的非常的那个奇装异服的出来， 明白明白明白， 小精灵 啊。开心就好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是，其实说的是一个文化的融合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是美国的嘻哈歌手，就是侃爷，我们喜欢这么叫他啊。 King West。 对 ，King West， 他其实在中国很有名啊，大家都叫他侃爷嘛，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原来他居然在中国还上过学， 对 啊， 甚至还被请过家长。 嗯， 而这个故事据说可信度非常高，因为就是侃爷他的妈妈在书中提到的。 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请听下回分解。 哎，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来着？ 哎，你看出来了。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对，当时他妈妈是就是叫做 Donna Weiss 啊，他其实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师，当时去南京大学去担任了一个客座教授， 对对， 上个世纪的时候的事儿啊。 对，十岁的侃爷就跟着妈妈一起去往南京大学附属小学来上学。2006年的时候，他妈妈就写了一本书叫 Rising Kind， 然后呢记录了他的成长点滴，然后这个文中呢回忆了说在南京那一年当中他们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嘛。 嗯，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点呢是，比方说就是中文的注重这个四声语调的这个发音对他也很困难。 妈妈，这种比较难。 自己没事就玩这个啊，妈妈妈就在那玩啊。 就把自己练成一个 rapper 了是吧？ 后来其实也发现说，哎，当我开始知道要变成一个明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他好像觉得那个时候在中国就很多人已经把他当明星了，是很多人都盯着看，哎。对， 就跟现在感受不太一样了嘛，是不是？ 对、 啊、而且呢当时在学校被请家长是怎么回事呢、就回忆说原来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中国南方的教室里没有暖气， 哎，这事 儿、教室特别冷呗， 对， 然后所有的学生们上课的时候都穿着大衣戴着手套，但中国学生手套都是那种 对对有 半截儿， 是 露出手指头那种， 对， 但是侃爷没有，所以他就戴着普通手套，老师就说你不能戴这种手套，你没法写字，结果就被请家长了。这个我感觉还有点奇特啊。 好吧， 请家长的方式。 那其实在中国的一年呢，就是他也学会了汉语啊，用筷子啊，甚至还报了太极的这个一个班儿啊。 学得非常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着重介绍一下侃爷这个人物呢？就是因为2008年的11月1号，也就是10年前的今天，他曾经来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还曾经发布过寻人启事，就是寻找当年在中国时候上学的小伙伴们。 那感觉不太一样哈， 找同窗了。 你说他的那个。对啊，他中国上学的小伙伴得多骄傲。 对 对，说哎，你知道我小学同学唱是一个 rapper， 他叫侃爷 West。 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来自侃爷的这首歌曲，和 Rihanna 合作的一首叫做 Four Five Seconds。 对， 这首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对， 其中还有一个大拿 Paul McCartney。 对，你看我小学同学跟保罗麦卡特尼还有像 Rihanna 这样的人都合作过，这什么感觉？ I think of heavenMight get a little drunk. I say what's on my mind. I might do a little time. 'Cause all of my kindness is taken for weakness. Now I'm four, five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three more days till Friday.Tell me, ooh, that's all I want. up an optimist. Sun was shining, I'm positive. We can run. Then I heard you was talking trash. I fought a mystery. Hold me back, I'm about to spaz. Yeah, about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 morning. I swear I wish somebody would drive. Ooh, that's all I want. And I know that you're up tonight thinking, how could I be so selfish? But you called about 1,000 times wondering where I've been. Jail tonight. Promise you'll pay my bail. See, they wanna buy my pride, but that just ain't up for sale. See, all of my kindness, it's taken for weakness. Now I'm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 终究会牵手旅行，来自许飞。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天气呢，听着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挑一天早上没事儿请个假去香山。 你这现在就已经开始先铺垫着了是吧？ 计划一下吗？ 还不能是休息的时候，还得是工作日，要人少一点相对啊。好，在最美的北京最美的季节，此时此刻已经是夕阳西下之后，我们要来看看我们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吗？ 这个周末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你的朋友们去光临一下这儿。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今天要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实体三维蛋球。在三里屯某公寓的楼下呢，有个红色招牌的商店正式开业了，名字就不说了，总之门头上印有弹珠机酒便利的字样，表明店里呢所提供的消费产品主要是酒和弹珠机。一层不大的房间里放置着代表不同流行文化和主题的弹珠机，包括行尸走肉、 ACDC 乐队、超人、蝙蝠侠，其中 KISS 乐队全球存量只有50台，其中一台呢就被低调地放置在了这里。二层就是一个正经的酒吧，被分割成了两个空间，一边是封闭的大飘窗，一边是一整面的自动售酒机。你可以在二楼选择自己喜欢的饮品，然后再来一楼过一把小时候没有过足的瘾。提起弹珠机呢，大家的思绪可能会立刻飞回到童年，想起那个 Windows XP 系统上捆绑的小游戏三维弹球。当时在一周只有一次的微机课上，它成了很多同学的新宠。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里，吃猪排胜利之后的烟花和三维弹球一次比一次高的分数，是一台机器可以给你最好的温暖。有去过这家店的朋友跟我们分享真实体验，说三维弹球的体验很真实，但是一点也不简单，完全靠运气。所以在这个周末，不妨约着自己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盯着头别让我看不到，你别盯着闭眼我可做不到，鼓起勇气露出口 kiss smile， 可别空气凝固静止这一秒 so bad。 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渴望我的歌儿，现在会是你，我会好奇你对我说的一字一句可能我都听不腻，掏出真心掏出真心，我会像他哪怕真心装进爆笑倾诉交给你，夹着海盗穿在你的心里 swimming， 探索未曾知晓的秘密。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 get a well get a well get a well， 你的每句都能泛起我的波澜， get a rich get a rich get a rich。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长长。聚会只会把我时间给你，但你知道平常 I'm a busy， 但你的邀约都没问题、yeah， 叫你今天别再勉强，你的头发不够长，何必为了可爱扎个辫子头。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我的 lady girl，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 get a well get a well get a well， 你的每句都能泛起我的波澜， get a rich get a rich get a rich。 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我会爱你直到你的头发长长。我说短发短发短发短发姑娘， get a well get a well get a well， 你的每句都能泛起我的波澜， get a rich get a rich get a rich。 嘿，

才是我的解药。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一首歌来自反光镜，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嗯 哼，然后呢，我们也就是拉开了我们这一节的白给白块的序幕了。今天呢，3000等候各位朋友， 解药就在这里，就看你们要不要啊。不知道今天的朋友能不能我觉得获取这个成功啊，获取解药成功。 对， 那如果今天再挑战失败的话，按照我们之前制定的规则，我们将会把这个福利冻结，然后呢一直到双十一的时候再重新拿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会有不同的方式分放给大家，比如说可能会以天女散花的形式，大家期待一下。 对，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把它冻结起来？你让不让人吃饭呢？ 因为再累积下去就不知道，就是万一哪一天被拿走了， 就是我 双十一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回馈大家？ 最重要是要更多的朋友来去瓜分我们这个福利，是不是啊？ 对， 所以会有个冻结，不是说这个没有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题目，首先请第一位朋友来上线挑战，来。 Hello， 喂，是我吗？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这个表现太过真实了， 关键你前面那个我们的导播帅哥把电话接进来，说你没有相信吗？你觉得是我们在逗你是不是？ 真的，我是不是因为不是我答对了题目，是不是因为我把白杰的名字写错了呀？ 你怎么了？ 你写我哎，我都没有看到你把我名字写错 啊！看见 没写错？ 他说怎么变声了？今天是白杰吗？口腔溃疡还没好吗？ 哦，字写错了，对，看到了，写成那个洁白的洁了，但后面更正了。好，没关系，要稳定一下情绪。魏小念同学是你吗？ 对对对。 好的，加油。 我们现在一站到底的形式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加油。 好，今天题不难啊。其实挺难的，来听第一题。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的演出季，在2018年的10月到12月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那么参演的音乐剧《马不停蹄的忧伤》故事呢，是源于歌曲《永远20岁》当中的一句歌词：“只要有一天真爱出现，他就会安心老去。”请问这首歌歌手是罗大佑吗？ 是吗？ 是。 应该是黄舒骏， 真不知道，瞎蒙的。 隐隐约约听到他旁边有人说错了， 猜到了，肯定会错的。 哎呀，这道题出的确实有点难。 对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对不住他呢？确实太难。 没关系，我其实也不想赢，我想等着双十一呢。 你看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他的想法就代表了我们的想法。 对，我没那么贪，我没那么贪。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商量说，这3000块如果要是冻结的话，在双十一那天该如何发放呢？是天女散花的形式呢，还是分拨发给大家比较好？ 他这么好的心态，我觉得我忍不住想再问他一道题。然后如果他答对，我们送他一个 double 的红包。 好， 因为这么好的心态，就感觉就跟我们请的托似的，知道吗？ 尤其连线的时候，他那种一声尖叫，你知道吗？ 好啊，我们现在抛出第二道题了啊。 请听题，问一道简单还是难呢？ 就我觉得我们就问他一道，我给你选啊，一道文学题，一道历史题，还有一道是经济题，你选一道。 历史， 历史，你来吧。 问他，我来问，在古代有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对不对？啊，请问孔融是被曹操杀死的吗？3、2、1，回答。 是 吗？孔融，他最后是被曹操杀死的。 接入电话的导播帅哥现在在外边已经微微的一笑。 对， 迷之微笑。 对，如果你看看三国会知道，孔融最后就是被曹操杀死的。尽管他小的时候很可爱，但是这不能避免他最后的这个结局。 那就很可惜了。今天只会有一份的9.9元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没关系，今天都是我老公帮我答的。 哎呀，怪他，怪他。 对， 太坏了他。 就老公肯定也说怪我，怪我，怪我。 对，双十一那天再来吧。 那让他罚他给你，我看是多少？我们18元，3000减18那个数，你能算得出来吧？啊。 没关系。 我已经 能给我打电话，我已经可开心了。 好的，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的答题先到这儿了，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 好，还有第二位朋友在线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有人问我们说，如果今天发不出去的话，明天冻结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明天从100块开始。 对，就是接着发。钱咱们也别得空啊，让大家觉得我们不厚道。 对对对对，还有朋友就是现在用这种很威胁我们的方式说，你们不敢连线我，是不是就怕我把这个钱拿走？ 还有人说不要冻结，不要双十一。 我们能说心里话吗？就是， 哎， 第二位朋友没有接通他的电话，我们要点一下他的名吗？让他知道就是他和10亿已经失之交臂了。 没那么夸张，但是。田Sir，你什么情况、啊、要不然已经下车了，你觉得可能不会电话打给他、嗯、 那我们稍后再给出一个电话吧。 好，那我们稍事片刻休息，我们赶紧再选一位，你们都有戏啊、 嗯、 都有可能被我们接入这个电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电话我们正在寻觅当中，所以说刚才所有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你们都有可能会电话响起，请你们注意了，我们现在正在认真的挑选啊。 是的，我们要不要再重复一下刚才的育儿题，请问我是长发还是短发呢？ 多简单一道题啊。 对，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JFM 就可以了。 Yellow 来自 CoPlay。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刚才没有接电话，可能是正在忙音的那个就田Sir，他说、 嗯、 不会吧，不会吧，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打给我了，不会吧， 错过了10亿。 是， 好了， 会是打给你，但你没有接电话了，所以很抱歉， 很可惜，所以我们接通了下一位朋友。 田Sir不要灰心，下次继续努力。 myself try。 好了，我们现在又全新选择这位听友已经在线上了，真是不能说现抓的，现拽了一个啊，就是在那么多号码当中看到了他。嗯， 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Hello， 嗨， 主持人好。哎呀， 非常的官方和正式。 对，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我您是哪位？ 我姓朱。中德的朱 啊，你好，你好，我是哪位？我是哪位？ 你是白洁，是你吗？ 好勉强啊，还好说不然就尴尬了。 两个人看似不太熟悉的感觉，那你熟悉我们的这个白给一百块的环节吗？ 嗯，刚才在车上听了一下，我媳妇儿给我报的名。 又是一个 会攒钱的人，会过日子的人，加油。我们现在是一站到底的形式，已经不再是回答对前面的三道题就会有反转的机会了。准备好了吗？ 啊， 好， 准备好了，开始吧。好，谢谢。 好，谢谢你，加油啊！来，第一题，分析股票的涨跌要看 K 线图，请问 K 线图是日本人发明的吗？是吗？ 对，是。 这么干脆。 看来自己买股票啊。 哎，第二题。 第二道题有一句唐诗特别有名啊，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请问这首诗是柳宗元写的吗？ 是吗？三二一，回答快。 是。 不是柳宗元，是贺知章。 哎呀 sorry， 不用 sorry， 不用 sorry 啊， 觉得特别对不起自己那种感觉。 哎，你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很有说话很有自己的风格的？ 对对对对， 连 sorry 说的都很 sorry。好，那我想跟你说的是 ，Is it doesn't matter？ 你怎么有咖喱味呢？ 没有开玩笑 啊。但是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稍后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啊， 哎， 好的，谢谢啊。 啊，我自己的媳妇在笑他。你们先笑一会儿，别忘了公布一下预热题。今天到预热题，艾克是短发吗？ 这个估计他不太清楚，因为帮他答题是媳妇儿，让媳妇儿来答吧。预热题是什么呢？答案是还是不是？ 预热题是什么题啊？ 请问我就是坐在白洁旁边的这位女主持人。 哎，你到底是怎么把正确答案发过来？那个预热题答案，不信你得说清楚，别人误会我们。 他不说他是媳妇儿发的吗？ 你媳妇儿在旁边吗？ 我媳妇儿在旁边。 对，你让她来答我们的预热题，让她来回答到底是不是。哎，喂， 出现了盲音的状态。 喂， 嘟嘟， 两位。 哎，你好， 艾科是不是短发？ 哎， 是不是短发？ 是的，是的。 哎，费劲了， 吓死我了，差一点就以为我们好像连错线了。 对， 但是听到你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真的很开心。好， 谢谢参与，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就是听到最后都感觉有点晕，就觉得好像他们俩的好像感觉是一人分饰两角了，已经 傻傻分不清楚了。 好吧，谢谢参与，今天的答题环节到此结束。 上午还有我们的音乐题，准备好你的手机啦。 嗯，谁也拿不走老白的3000块。 嗯，所以今天这3000块要冻结了，我们等待到双十一的时候给大家以特别的方式来放送。 对，那就是谁也拿不走，就是大家一起来拿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音乐题了。音乐题的时间啊，就在此时此刻。 对，我们今天是答歌名的方式吧，因为这首歌曲太简单了， 很简单， 也是一首老歌。 来，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对话框准备好，发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希望你不会忘这首歌，就三个字。哎，是不是这个前奏就这么短？再给你听一遍。哎，有点像。 一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很有才。 我现在已经开始学会诱导各位了。 好的，我觉得你已经成功的诱导了大家。 把答案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不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嗯，我觉得一连可以，阿连也可以。 嗯， 阿连。 P 一下，你开心吗？ 是野蛮生长，伴随少女。 一诊所，付出的爱无需回收，能量不灭终究轮回，一整年的暗淡换十五分钟的灿烂，无聊到死的之后逾越了智商，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存在感根本经不起暴力遭遇的刷手。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OK， 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接下来要公布正确答案了，谢谢所有今天互动的朋友，有可能没有选中你们，要跟你们说一声对不住，因为实在微信太多，我们只能是尽力选择当天很可能就是一眼望去的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我们的电脑给出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对， 刷到哪一页什么的。 对，但是我们这个音乐题是非常的公平公正以及公开的。 所以在刚才的这一轮音乐题的比拼当中，听到的前奏时间并不长，能猜对的朋友可能要不就是爱好老歌，要不就是是吧。 我们就不揭穿大家了， 也不用啊，因为这首歌它其实穿越了时光，其实现在也依然经典，并且后面包括像你怎么那么好看的大张伟都翻唱了、 对对对，有很多翻唱版本嘛，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童安格版本的忘不了。 一直觉得他的声音是非常有魅力的那种 男性的那种声线啊，你们感受一下 忘不了。 为何一转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1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迎来首轮演出。执棒该剧的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为观众献上莫扎特音乐盛宴，倾情演绎经典的《三美寻仇记》。大师级导演、舞台美术家雅尼斯·科克斯将以设计感十足的舞台呈现，展现浪子的西洋式惩罚场景。维托利奥·普拉托、张扬与来自海内外的歌唱家共同演绎情圣唐璜的故事。再来关注，日前台湾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的编舞作品《十三声》结束了在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上的三场演出。《十三声》这个奇特的名字来自郑宗龙的童年，曾经有一位卖艺人凭借着口技绝活成为了上世纪60年代的风云人物。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十三声》的风采，但循着这些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的踪迹，郑宗龙和主创团队把一个碎片化却格外鲜活的形象从记忆中搬到了舞台。最后再来关注，作为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参演作品，天津人艺新排的大型原创金味话剧《海河人家》10月31号晚在天津光华剧院首演。这部剧聚焦天津40年来的时代变迁，书写了普通百姓家庭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海河人家》分三幕，选取了1981年、1992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节点，讲述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八户普通人家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重新认识生活，理解生活，与时代并肩而行的故事。今明两天，《海河人家》继续在光华剧院上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大桥到京城主收费站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安静下来听一首歌，在娱乐最王牌音乐素描，我们用一段文字、一本书、一张图、一首歌来打卡。 大家现在可以关注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雷杰，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啦。 很多人都记得电影《东邪西毒》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曾听人说，当你不能再拥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其实这句话是著名的意识流作家 普鲁斯特， 对，他在他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里写的。而这本书还有这样的一句名言，我们今天要分享给大家。 他说，我们听到他的名字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看到他的笔迹也不会发抖，我们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他而改变我们的行程，情感现实逐渐地变成心理现实，成为我们的精神现状，冷漠和遗忘中跳跃的浪花。 所以今天的文字我们选择的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句，当你不能再拥有，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我的过往要用什么交换，难道怀疑就可以推翻？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勋章，痛淡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是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 反转，不被了解的伤，种种不甘，来回碰撞。我不勇敢，为你勇敢。我不能忘记你。 我不能忘记你，这首歌来自林忆莲。 我觉得这一大段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量有点过多，比如说这首歌曲出自记忆大师， 对， 刚才分享的是东邪西毒里面的文字， 哎呦记不住啊，这先来打卡收到图是最重要的了。 对，这张图呢是来自博尔情书当中汤唯的照片， 嗨 总之就 是很多了，还是一辆组装车。好吧，那今天的打卡图可以继续回复打卡两个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欢迎回来，主播私房歌。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没有对决机制，只有赞或者是不赞。 对，所以今天呢，迎来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老白的现唱。 哎，没有，我要稍等，你先来推荐歌曲。 哦，那行吧，那我先来推荐歌曲吧。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上周就已经提到过的一个组合，叫做 Teleman。这首歌叫做 Travel Song， 同样也是出自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当中，叫做 Breakfast。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希望在这个周末闲暇的时光打开自己的软件收听这张整张专辑。 歌听的大家都安静了， 怎么了？ 就是 没有人给我打分是吧？ 就不知该作何反应。 就是现在我们不是一个打分的机制啊，今天是暂切的机制，或者说你可以给我们这首歌曲赞一下，如果不喜欢这首歌可以切掉。 我现在不适合听这个歌，我觉得这一天下来特别疲惫。刚才我其实猛然之间啊，不能说透过 CD 的反光面，对，猛然之间突然想说，哎，今天这个早晨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 帅帅的， 元气满满。刚才突然偶然看了一下自己的脸，觉得面如菜色， 因为疲累了一整天嘛。 对，我想大家其实也有可能是这个状态。 对的，所以分享这首歌曲就是为了帮大家来缓解一下情绪吧。因为刚才这首歌曲是七分多钟，我们只能播放一半了。所以今天和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我今天看到的一句话，可能这句话你也看到过，曾经是一句鸡汤。它鸡汤是这么说的：人和人之间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比如说，陪你酩酊大醉的人是没有办法陪你回家的。所以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来自不靠谱组合的，带来一首很靠谱的歌，叫做《时钟》。 没有道理。包括你要玩游戏，最后大 boss 中最后才出场。 所以这首歌曲特别为你们放送的，来自不靠谱组合《时钟》。 时针追着分针，日复一日，绕了多少个圈？我静静等着你的出现。面对空的墙壁，拿出画笔描绘思念。回忆太重，我被锁在房间。一天一月一年，春夏秋冬，过了多少时间？眼睁睁看着你走好远，伸出双手想拉住你背影，却错失指尖。微微笑不让泪模糊我双眼。我停在这里数着滴答滴答，听你在那头抽着烟不说话。若我们之间走到分岔，是否还有什么眷恋着不肯放下？反复练习你最爱的优雅，去说服自己不必再挣扎。就让时钟转回遇见你那个夏。 谢谢各位的手下留情。 没有把我的这首歌曲切掉， 挺好听的。 但是我已经陆续看到了屏幕上很多朋友不耐烦，说老白什么时候开始唱歌？ 嗯，我们要老白什么时候唱？我们要走了，他唱我们就走。 Bobby 发来信息，他说老白什么时候唱？车都停到地库了，愣是没下车。 车买保险了吗？啊？ 还是期待一下， 确定吗？ 现在准备好了吗？ 确定，准备好了。 嗯， 其实我明天有一个推荐会啊，那个可以待会儿来说啊。嗯、我总想说，喜欢听我们音乐电台的人，或者喜欢听我们的音乐节目的人，大家其实内心都是善良的、敏感的。有可能你真的是把车停到地库，想听完一首你爱的歌。 嗯， 然后在忙了一天、疲惫了一天之后，我希望此时此刻，当时钟走到了18:49:30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一首歌，无论唱的是不是好，都可以替你们来消愁。 嗯、哎， 因为人世间的烦恼实在是太多了。 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掌声在哪里？ 谢谢你们的脚掌声，谢谢啊。 在这个时间段，不妨给老白1-10分。 好，谢谢，谢谢那边的朋友，谢谢山上的朋友，谢谢你们。 你现在是在哪个山？ 本来是首好歌，又唱成这样。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了，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清醒的人最荒唐。 啊，走心了，会选歌，真的。 哎，后面是不是唱跑了？ 还好吧，就是能听出来你对这首歌曲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好，这首歌我是第一次来演唱。 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我们的这屏幕上线出现这种弹幕的现象。 好， 六六六六。 好，刚才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叫《很愁》，来自于白很难。对，对仗毛不易消愁。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发信说我今天不愁，就是有点忙，怎么办？ 唱完以后更忙了。 耳朵忙怎么办？ Okay. 接下来继续再为大家分享歌曲吧。 对，这是今天的第二首歌，有星星的晚上，来自小旺福，给你们押韵。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有人说唱的不跑调，跑调了，不着调什么的，哎，我是第一次唱嘛，谅解一下啊。 但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很用情啊，情很到位。 谢谢谢谢，希望没吓到你们。另外，11月2号，北京饭，北京范儿朝我听，我们的